明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咯。 係啦，咁點算好呢？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紀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嗯，系，咁咧就头先咧就阿、周老板已经啊呢、這个诶预报啦，我哋嚟紧会讲黄碧云，咁我同阿斋 Sir 有啲火花嘅，一阵可能会， 你都预报咗你系， 我都预冇，我 原来你系 休息之前，我话嗱斋 Sir 呢样嘢可能同你意见有啲 唔同，最好 好咁啊，阿斋 Sir 讲下你嘅， 我识黄碧云添，我识咗好多年添， 系， 但我哋冇办法理解你点解立法会做呢样嘢。因為點解？照我哋所知嗰個嘅 version of story 就係話，你同埋成班泛民議員，因為呢個 DQ 四嘅問題已經有共識，只係過個包肉撥款，其他撥款你唔過。 係。 而家你突然間進行偷捕，而就個偷捕仲牽涉到你係出賣咗你嘅戰友，仲要牽涉到你同對家嘅。阿頭賤人陳建波全子仔嚟到縮短嗰個拖嘅時間，令到多兩個撥款過，然後跟住你出嚟唾面自乾咁樣講，就話：我要為民生啊嘛！咁我頂你啦，真係唔好意思講，我頂你啦。 唔好意思。 如果你而家為民生嘅話，你係咪應該第一時間，甚至未開會前出嚟同記者講，我今日唔能夠跟泛民嘅大隊？因為我為了民生，做人要光明磊落、光明正大。在這些位置，因為泛民就是靠玩光明正大，不是靠玩陰謀詭計的嘛。為什麼你可以這樣陰謀詭計式這樣去突然間縮短那個等候時間，加長了陳建波的審議時間，然後過多兩樣東西，然後現在出來就在猛鬧對家，就說因為對家不重視民生，你如果認為對家不重視民生，你就應該在你們的所謂那些泛民襟的那個會，當你叫泛合會，那裡反對他嘛。 你認識他，你有沒有打電話去問他為什麼？ 我現在問，我現在直接公開在問，我在 Facebook 見到他，我免得答，因為為什麼呢？因為現在的問題就是你這樣是不僅止傷害泛民其他人、你是傷害了你的乳鴿，你整個民主黨本來2016年出來之後，我們大家在後面都讚，就說哦，乳鴿全面接管那樣就是、現在的乳鴿亦都叻過、靚過你哋以前的身位，係咪啊？即係許智峯咁，可以喺加多近公園嗰度瞓足一個月，哇！天陰陰濕濕嗰啲春天喺度瞓足一個月嚟到守衞個公園。嗱，然後跟住話阿林鄭嚟，我唔企起身咁。嗱，呢啲係靚位，呢個係而家新一代期望泛民做嘅嘢。但係而家呢幾日我睇到嘅 Facebook 係好悲劇嘅，全部乳鴿要撐你。你有乜嘢？ 我睇下我理解嘅事實係咪有出入咧？ 啱、 即係我你頭先所講嘅嘢咧，我嘅理解咧，我唔知係咪我錯啊？因為點解咧？即係我理解咧，就係佢哋嘅講法咧係咩咧？首先我覺得批評佢之前咧，我就要 將 佢嘅 version， 將佢嘅 version 講。佢哋嘅意思咧就係泛民嗰陣時候咧，其實咧就一齊咧就都有個共識，就係話教育撥款。是會通過的，因為在策略上面他們覺得這件事是、市民呢會覺得你 很重要 很重要 的要通過民生政策，應該要盡量、通過。然後跟著在開會的過程當中，這個的、黃碧雲就覺得怕怕這個，如果這樣即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接下來那個不知道四點鐘了，他說是吧？他提出這一樣的，叫做將那個的、時間呢改為一分鐘、五分鐘改為一分鐘呢，是已經是差不多去到個會議就來結束之前。咁因為佢會覺得，哇！如果再咁樣落去，驚嗰個教育撥款如果通過唔到咧，仲大鑊。 即係佢嘅意思係仲大鑊。咁大鑊過咩咧？大鑊過咧就係話而家嗱，我就唔同意將嗰、那個首先我講清楚我嗰個睇法嘅就係、是，我覺得都係處理得唔好係咩咧？如果依個真係一個共識，民主派共識，應該喺連個操作你都要 go into detail。 系啊， 点样保证到教育拨款可以通过到，而系其他嘅议案系通过唔到咧？ 啱啊， 而唔系透过修改嗰个嘅所谓嘅将五分钟变成一分钟，话呢个先例就好差啦。 缩短等候时间， 缩短等候时间， 即系与敌人更多时间。你打仗嘅时候冇理由俾敌人更多时间噶嘛？ 嗱、啊，呢、這个佢嘅意思咧就系话佢系都系执行紧一个嘅叫做民主派共识。 喂，如果系。我就睇唔到你之後個反應啱啊！ 啊， 你係咪應該 say sorry 啊，沙冧啊！你喺民主派裏面死曬死狗，哎呀對唔住啊，我唔知噶，我諗住淨係俾教育撥款過，我驚住唔夠時間。 嗯 嗯、你唔係啊嘛，你出嚟係咁鬧人，哇！你真係惡到抽筋，好似華秀隻狗咁。 OK， 你係唔滿意佢之後嗰個態度啊？係 態度好差，同埋你老公兩位咁樣，哇！加埋呢個乳鴿解都係咁無的放矢咁鬧人，但又唔知鬧乜。我哋喺 Facebook 睇唔到你鬧乜咁啊，然後喺度鬧人哋話：，你班友講啲唔講啲？喂，如果係喺嗰邊啊，對家即係當張超雄講啲唔講啲，你咪講曬出嚟咯。即係我哋作為選民，我需要你講曬出嚟，甚至你可能不必要地揭露一啲你哋泛民泛黑會裏面嗰啲細節都好，你要俾我知道邊個係個 culprit。 好，我又試下飾演嗰個咩角色啦。即係而家我睇到佢哋嘅策略咧，就係呢件事爆咗之後咧，其實泛民裏面咧又有啲大家互相指責啦咁樣， 亂到七彩啊！ 又跟住咧，而家你睇到佢係撲緊火。兩邊都係，即係話咧，即係依種就話嗱冇啦，嗱，因為如果佢將嗰樣嘢揭露曬出嚟咧，好可能咧就令到呢一個嘅團結原本可能已經開始成型嘅團結咧就冇咗。 我明 啊，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呢個係將一個爛倉冚翻埋。你不是醫緊瘡，如果你已經是大家沒有共識的，大家裏面是大家很不妥大家的，麻煩一次過揭出來，寧願快點揭出來醫回好它、 嗯、 如果不是的話，你大家那些心病繼續，還有江湖對你們的不信任很大，你民主黨，你知道你民主黨，你黃碧雲你做事你真的要小心，因為你知不知道民主黨的敵人多少，全部本土派都是你的敵人、 嗯， 爭到你哋死噶啦，而得你哋快啲去死噶啦！你哋仲自己提供彈藥俾本土派去話你？ 但佢哋好得意喎，民主黨即係到咁上下就會做啲咁嘅嘢嘅喎， 即 係本來好離地，即 係你係有病嘅咯。 呢個我都係 啊，即係你講得啱啊， 博源， 你真係呢句好頂癮啊！你度有病啊，你哋！你哋已經係日日俾本土派暴住，人哋本土派日都話，一早都話你哋撲街噶啦咁。 咁 你又撲街俾人睇？ 沙 Sir， 你真係頂！你其實你係痛心係咪咧？ 我梗係痛心啦！我之前先啱啱撞到李永達，我已經話民主黨你真係好咗好多喎、啊！我真係唔能夠唔讚你。我首先唔係我讚，我見到阿司徒井喺度讚佢哋，哇！讚得幾啱喎！咁我又見過佢哋啲乳鴿喎，哇！好似人樣喎， 幾好啊！ 哇，大佬啊， 幾件乳鴿都 幾件乳鴿都好似人樣，我唔想佢哋死啊！而家 係我都唔想 頂你而家一個咁樣嘅阿碧雲姨姨搞死翻曬班乳鴿，哇！一個二個羅建熙出嚟唔知撐你乜，好似差唔多佢哋兩年前喺度撐呢、這個四方西太后咁樣， 嗯， 哇都唔知喺度撐佢乜，成班變咗小貴子咁樣，哇大佬你明唔明㗎？你哋唔明我就話明俾你聽，你 sense 人哋出邊街幾憎你哋，你仲喺度做啲咁嘅核突嘢？ 呢個係個黨性嚟嘅。 你個黨性係中意做柒嘢㗎，係咪啊？叫做柒主黨係咪啊？ 好好地，跟住又衰一衰。 但係而家又衰似俾人睇，而且衰得好爛好爛嘅喎，即係又冇理由嘅喎。你有乜可能同陳建波傳子仔啊？逐啲講，逐啲講，我覺得你係咪同佢有路啊？ 我希望黃碧雲出嚟即係澄清一下， 我唔好意思，我同你係朋友，我而家被逼插你。點解要被逼插你？你冇可能同對家傳子仔嘅，明唔明啊？ 呢啲係好大罪嘅，明唔明啊？ 係啊，係啊，唔係，我覺得呢個係 俾你呢、這個俾你係咪縮短一分鐘？係咪為咗呢個民生更加嚴重嘅？點解你可以收佢嗰張紙仔啊？下頂，即係你等於啊咩鬼啊？等埋發叔嗰陣時候咁啊，死人曾玉成俾人睇到佢，佢喺度同佢哋 WhatsApp 喎，撲街啦，曾玉成係咪啊？人哋話你係立法會主席，你同佢 WhatsApp， 你而家咪就係咁。你同陳建波傳紙仔，不如傾下今晚去邊個酒店好唔好啊？黐線嘅， 唔係咁啦。 呢個你冇解釋過，你完全冇解釋過，點解你可以收佢張紙仔？你要個紙仔嚟掉翻俾佢啦，應該俾全世界睇，係咪啊？你點可能即係呢啲用翻基督徒俗語講，你係基督徒，我係基督徒，義和不義有什麼相和咧？係咪啊？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咧？點解你可以收佢張紙仔？哇！呢樣嘢真係好頂癮，好興啊！你知唔知啊？ 啊！呢個黃碧雲，我覺得應該出嚟解釋一下。 你冇解釋，你就一世，你一世 carry 負疚。 哦。 無論你有幾多幾多難為了家屬的，即係隱衷都好，冇人可以同情你。 嗯。 但係如果佢想解釋，或者佢覺得真係衰咗要解釋，就解釋咗啦。咁你話佢繼續喺度鬧人， 即係我都要繼續再出嚟講一次， okay. 要求佢解釋。即我都已經預佢唔會解釋㗎啦，佢硬係覺得自己好啱，好 Q 啱咁啊！頂，咁我咪要爆多次，等人哋收視，大家一齊睇咯，係咪啊？即我唔想，我唔想谷爆今日嘅收視嘅，我唔想咁樣爆粗去鬧佢㗎。即但係講起鬧就係興㗎嘛，因為啱啱又聽到啲新嘢話，佢哋而家好似熄火咁，哇！咁啊熄得火㗎啦，即你以為可以咁樣件事冚咗就當冇事？哇！呢都唔係政治人嘅水準嚟㗎喎。 咁冇嘅，無論建制派也好，或者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也好啦，每邊都要間唔中都要有一個呢啲豬一般嘅隊友嘅。 即你明白？你明白即係嗰啲民建聯啊，最無恥嗰啲佢哋嗰啲豬一般嘅行動係啲咩啊？間中你都要笑一笑佢就嚇啊！我從前唔記得咗自己邊間大學啊，咁樣啊嚇！阿郭佩凡又再俾人問一次啊，但係佢又講唔出佢嗰間夏威夷嘅咁嘅爛鬼屋，一間屋點解可以一次過讀三個 degree 係咪啊？呢啲咁永恆地俾人笑嘅一班低能。呢班低能點解咁黑人憎？香港啲中產點解半夜三更三點都去太古城要投啊羅冠聰入去咧？即係明知你班人低能到你哋冇可能 defend 我任何利益，因為你個水準太低啊嘛。 嗯。 你班既然係入唔到大學，就認自己入唔到大學咯。你有阿爺撐腰，有蛇齋頂種票，你咪入去咯。你唔需要自己自卑到嗰種自卑，係要特登去買張爛嘅乜鬼國力係咪啊？咁樣嘅爛 degree 嚟到話俾人聽，我入咗間野雞大學做咗 PhD， 係咪啊？叫野雞 PhD， a chicken D， 係咪啊 ？Doctor of the chicken， 唔係我先講啦。 Doctor of the rooster， 你班黐線，你班低能。 唔係我先講話嗰個豬一般隊友咧，係建制派嗰邊更經典嗰、那個，就可能係阿發叔啊嘛。即係等埋發叔， 等埋發叔。嗰單嘢咧，真係有少少，即係我諗佢老貓少數。即係我唔知依一個咧，係究竟背後有冇咩 story 啦 嚇。咁佢老貓少數啊，葉柳就叫花貓消消毛啦，係咪啊？葉柳就係花貓消毛，一隻花貓。 即係飛雞毛啲 friend 啊。 發叔咧就即係叫做嚇，即係離開咗呢個世界啦。咁啊，佢都係一個人物嚟嘅，香港政治圈，佢絕對係一個人物嚟。 由陳日新到發叔都是一個人物，但你記得當年陳日新被人點叫新界大天意，我夠老，所以我聽過呢句講法。 嗱，咁啦，即係我諗咧，就冇可能有民主派，即係支持民主嘅人咧，就會同佢嘅任何嘅立場咧有任何嘅相通地方。 除咗等埋發叔嗰下， 除咗等埋發叔嗰下。不過咧，嗱，如果你用一個嘅叫做好似一個去評價呢個人咧，我會覺得阿發叔咧由呢個英國嘅管治年代起用嘅一個人，係啊嗱，你唔好忘記，佢係由英國管治時代起用嘅一個人，以至到去到呢個回歸之後，你睇到發叔係陸續俾個中聯辦咧係開始擺埋一邊，甚至係將呢個叫做張學明。這個好嘢叫張學明係嘛？我冇 懟佢出嚟，懟 佢出嚟就組織一個叫新界社團聯會， 係 又跟住揾張學明，又咧就話去取代阿發叔，就好明顯發叔咧就唔係 中聯辦的杯茶。嗱，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咧係無可置疑嘅，因為點解你睇到咧？阿發叔咧係將嗰個行政會議嗰個嘅職位咧就讓咗俾阿張學明啦。啊，又話嗱呢個係我接班人啊。然後跟住咧。在这个过程当中令到中联办和张学明都好似相信了发叔终于 劝到他退了。 好 happy。 好 happy 了。然后跟着一个屈米十就将他的仔摆返上去。现在其实发叔是大赢家来的，为什么呢？张学明连行政会议员都要让返给他的仔。要让返给他的仔。嗱，呢個過程當中有好多 story， 因為點解咧？嗱，呢個新界社團聯會咧，過去喺梁振英管治之下咧，其實你睇到佢哋同嗰啲愛字堆，其中一個係新界社團聯會嘅叫做好似都係理事嚟嘅，就係、是、呢個愛字堆呢啲咁嘅組織咧嘅一個嘅即係叫金主啊。 係、 所以你睇到新界社團聯會同呢個中聯辦同呢個六八九咧係有密切嗰個嘅關係。 係、 好啦，而家。發叔咧，你可以話咧喺某個程度上面咧，喺死之前都叫反敗為勝噶啦，已經。某個程度上叫反敗為勝，因為佢個仔咧完全接棒之餘咧，亦都你睇到七七七咧，係將呢個嘅張學明就劈走啦。嚇、嗱呢一個嘅政治跡象顯示係乜嘢咧？咁樣就係、是、顯示咧七七七事實上睇起上嚟係透過將張學明。掉走，然後跟住將阿發叔嘅仔， 用翻發叔嘅仔 擺入嚟，係將原本嘅鄉事勢力擺翻入去，擺翻上去。 係 嗱呢一樣嘢咧，喺政治形勢當中，你可以解讀到咧，就係話七七七係會有跡象顯示係將中聯辦呢個新界社團希望啦嚇、新界社團聯會啊呢一班咁嘅黑社，即係有一班嘅 即係愛字頭白社會， 係 愛社會， 係啦愛社會、就希望咧係可以將佢保持距離， 係、 到最後成唔成功唔知道，不過呢個係一個跡象。好啦，但我想講翻發叔，發叔咧由港英時代嗰陣時候，點解佢會起用阿發叔？然後跟住喺呢個中聯辦呢、这個即係干預香港嘅時代，佢又會被棄用呢、其實呢個係顯示出發叔自己本身嗱，我唔同意曬佢過去嗰啲咩丁權啊諸如此類呢啲，但係睇到佢嗰個政治手腕咧，係相對比較漂亮啲嘅。即係話咧，佢就唔會做到咧一啲即係而家阿以前西良成日講嘅，即係嗰啲重口味嘢啊，啲重口味嘢，即係嗰啲 何君招搖嗰啲咁嘅重口味啊。 如果阿西良喺度主持節目，佢就唔知咩系列噶啦，就嗰啲咧，即係食肆啊、飲料啊嗰啲系列噶啦。即係而家你要做，即係過六八九咧，你要做佢哋嘅所謂嘅栽培嘅人物，即係好似何君瑤咧。何君瑤 exactly 就係、 我叫何君招搖攞碌嘢喺度揈下揈下咁打。 何君瑤亦都係事實上新界社團聯會捧上去噶嘛。 係啊， 當時大家記唔記得有一個對手叫周永勤啊？ 哇，慘咯！ 係、啊，你有個周永勤啊， 喊曬， 要退選 咗 喎，要棄選， 要遠走加拿大啫、你大佬。 咦？啊，周永勤就係阿發叔嘅助理啊嘛。 哇！真係慘咯。 嗱，而發叔嗰陣時嘅其中一個罪名就是冇勸退周永勤嘛，佢其中一個罪名是冇勸退周永勤， 哇， 冇極力去勸退佢。 點解要勸退佢俾你中聯辦呢啲咁嘅賀棍招搖佢一碌棍喺度喺度遊文遊武咧，亂插左插右插咧？ 嚇、咁其實你睇到啦，即係因為阿發叔咧，即係我唔係歌功頌德佢，我唔係意思，而係我係講緊就係話佢嘅政治手腕咧，過去你就算朱海迪咧接受訪問都講噶，即係話。你如果去有啲新界嘅問題咧，你最好就揾嗰個人咧，就叫發叔，因為點解咧？佢係會肯見你第一。你就算朱海迪好，昔日嘅嗰個民主黨好，佢係會肯見你嘅。佢見你嘅時候咧，佢又會嘗試下睇解唔解決到嘅。因為佢嗰個成個政治嘅理念咧，即係如果你睇到而家訪問就話，佢覺得如果可以見到一個朋友，就好過見到一個敵人。最傻仔嗰個就係咧，將朋友變成敵人。嗱、呢一個咧就其實六八九上台之初咧，阿發叔咧就同佢之間嘅 關係或者整個鄉市勢力咧，同阿六八九嘅關係非常緊張。點解咧？點解咧？就係六八九啊，將朋友變敵人啊嘛。 六八九係啲超級能耐嚟嘅。 嚇、啊！佢咧係可以 人渣中嘅精英嚟嘅，好難跟嘅。 佢可以一上台用一種嘅叫下馬威啊，即係向鄉市勢力下馬威就係咩咧？我要將你五十二幅嘅土地收撥為一個嘅叫做咩話？咩用地話嗰啲叫做 鄉 嗰、那個叫做 鄉郊用地， 鄉郊用地 係 納入鄉郊用地。咁嗰陣時候咧，呢、這個劉皇發咧就即係即刻話話咁搞咗，一上台即刻三把火，將我哋啲土地納入呢個嘅鄉郊條例裡面嘅用地。 咁而家起咗樓未啫？ 後尾咪六八九咪俾翻好多著數佢哋咯，後尾又、當然佢同時之間中聯辦亦都係透過呢個嘅新界社團聯會咧，又抑制住呢個劉皇發，所以我成日覺得劉皇發係極端相似，同一個香港政治人物係極之相似嘅，嗰、那個叫曾鈺成，同曾鈺成一樣，中六八九一上台就冇運行。 哦，係。 曾鈺成都係噶，六八九上台就冇運行。 係啦， 係因為中聯辦要解散啲舊有勢力啊嘛，即係包括呢個劉皇發嘅鄉議局勢力，同埋呢一個呢、這個曾鈺成嗰個嘅喺民建聯嘅勢力。 其實蕭華你講呢段，大家留心，其實好有 sense。嗰、那個 sense 喺邊度咧？就係、是、話，其實咧，你睇到啊，劉皇發因為港英管治底下耐咧，佢已經學稍微開始學到英國人嗰套。英國嗰套就唔會同你咁樣玩。即係中共嗰套就最中意啊，嚟玩一下啲下馬威，整一下啲敵對勢力，玩殘你。等你咧，即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咁而家大家都間中喺街見到大紀元派嗰份報紙都有講啦，話阿習主席勸戒中聯辦，你唔好玩咁多嘢。就是這個位置嘛，為什麼？因為最後六八九被 DQ 夾住尾巴走，再要在個飛機上被人踢下來走，這樣是不是？再要被人不握手，被不握手，這樣，這個是反映什麼呢？所謂這些中共地下黨治港不成功，中共地下黨治港為什麼不成功？因為你帶著中共那些大漢交文化那些那好勇鬥狠，加上前俄羅斯那些那核突嘢，帶著整套共產主義的鬥爭文化入嚟香港，香港不是這樣玩，即是阿發叔在香港玩了這麼多年，他都開始懂得英國人那套所謂懷柔，就要跟你傾下，看有沒有些東西可以說大家一人行，我就算我是大天意，我都要行回小半步，不可以說由頭到尾我行完你去死了，這些就是搞死香港咯，是不是？那就是這個搞死香港，就是現在如果林鄭自己懂得起用翻阿劉皇發個仔嘅，咁你就唔該自己識做。如果到阿劉小麗啊、朱海迪啊，可能隨時嚇，即係阿姚松炎啊、羅冠聰去選嘅時候，你再玩 DQ， 咁你就正一叫做八婆啊你！你咁嘅死人妹仔正， 啊 即刻話你，即係即刻話你，你個妹仔正。就是六八九二點零，唔使講，凹凹陷自己對號入座，大家都認住你呢個咁嘅女人，就睇下點樣捱夠你呢五年嘅啫。 再講阿發叔兩件事咧，其實顯示出佢嘅政治手腕咧。第一個就叫做菜園村，菜園村嗰單嘢咧，其實嗰陣時候咧，就你知啦，嗰陣時政府就話要啊將佢拆咗，然後跟住另外揾地，揾地咁容易啊？ 係啊，梗係難容易啊！於是又係 係啊，當時嗰啲即係幫菜園村嘅人咧，就走去揾阿劉皇發啦。咁又跟住劉皇發咧，其實係可以唔幫手嘅。 係 咁，佢亦都有幫手揾地，即係揾幅地出嚟。 係 咁，另外感受花園嗰個嘅路權問題啦，又搞到當時咧，哇！搞到運輸業又嘈曬，又跟住。這個感受花園裡面的人就說，喂，那你日日這樣過，我還在那裡生活的， 那 終於又是要找發叔，又找發叔，發叔這時候跟各方面就開過會，於是就說不如這樣，我們就控制哪些車在哪些時間就可以過，貨櫃車，我找一條路給你過，貨櫃車，找一條路給你過， 是啦，貨櫃車怎麼走入中產區的，這個大家應該心知肚明，如果你想想，那 班是土過去啊，呢一個嘅即係新界咧，就好多啲土豪惡霸鄉親，佢坐你都有尾啊，即係咁講啊嘛， 一腳毛屎啊嘛班， 俾你過人，俾你過乜嘢咧？咁樣噶嘛，咁但係 刘皇发咧，就基本上从呢件事嘅处理当中，你睇到佢嗰种政治手腕。 哦，系。 因为一种嘅政，嗱，当然我话啲咩丁权。而家再補充，我唔梗係唔會認同佢任何喺過去鄉誒依個鄉議局裡面嘅一啲嘅有關丁權嘅問題啊，有一啲即係叫嗰、那個咩棕地啊，將成個農地變成一啲咁嘅 爛地啊， 爛地啊，呢啲當然係唔即係係佢嘅惡跡嚟嘅，依、這個就 劣跡 劣跡嚟嘅依樣嘢。不過如果你話當嗰個係689坐去啊鄉議局。主席呢個位置，我肯定話俾你聽，佢個處理手法就完全唔同噶啦。 死多幾兩重，唔係死多幾錢重 啊！ 即刻死曬大家。 啊，即係睇下邊個人坐嗰位啦。即係所以係有分別嘅，乜嘢人坐乜嘢位係會有分別嘅。 咁而家希望阿劉業強都學到老豆少少，唔好學壞嗰面，學好嗰面。 但係咧，劉皇發死咧，而家咧，我覺得劉業強坐唔坐得穩，中聯辦係咪真係已經被殺停？啊！依、這個嘅所謂新界社團聯會，究竟會唔會繼續做事？ 我哋只能夠話俾中共聽，香港嘅中產係好討厭呢啲咁樣嘅黑勢力、大天子。逢親聽見愛字頭就覺得好核突。即係你覺得呢個係一個法治社會，點解有啲人喺度殺嘢，喺度隨便 threaten 又要斬諸海敵？即係呢啲嘢係。大佬，只要我哋咁多人選出嚟，你準備去斬佢，咁你係想點？你係想全香港人過唔去咯？係咪啊？即係等於你而家政府係要 DQ 埋朱海迪嘅，係要咩？你都係同全香港人過唔去，唔知道你哋明唔明白？ 咁佢明白，不過佢亦都明白，我同你過唔去又如何？佢驚你咩咧？ 咁冇噶，你可以唔驚嘅，你可以唔驚嘅。嚇、啊，香港中產冇得同你玩嘅時候，咪大家移民齊齊用腳走人咯。 佢都不知幾開心啊！ 係啊，好咯、啊，咁咪走咯，大家咪各有各硬咯，過河田雞一腳即係、就是、一拍兩散咯。你咪留翻你香港做呢個咩啊？話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出自入插得又可以被插得嘅一個特別金融中心咯。 而家你睇到咧、啊、鏡頭前嗰個叫高老和咧，嗱、呢個就係喺689之下嘅一個好嘅景象。你喺嗰啲時代唔會imagine唔會有呢個景象出現。 係啊，所以點解梁振英係一個特別厭惡嘅人物，就係、是、因為佢專縱容呢啲咁嘅嘢出現。 嗱、啊，呢啲咧就係新界社團聯會，新界社團聯會嗰個嘅即係一個咩咧？我唔相信呢一樣嘢咧。嗱，我自己本身唔相信呢樣嘢係劉皇發。指示出嚟，因為點解咧？如果劉皇呢、這個唔似劉皇發嘅風格嚟，因為點解港英時代 就應該港英時代都有啦，係咪啊？ 港英時代都有啦，如果 係，即係佢嗰個所謂政治手腕高明，就係佢呢啲嘢唔會俾你睇到咁解啫，佢都有做嘅，可能 成堆新社聯咁樣。同啲新乜安咁樣差唔多咁樣嗰啲名字， 只不過而家即係六八九就將嗰樣嘢核突化，將呢一種咁樣嘅即係赤裸裸，即係係啦，官商鄉黑呢一樣嘢就帶到嚟香港咁，而即係開咗先例咁樣咯。 好核突啦！呢、這個好恐怖。 係啊，係 啊。 好啦，咁啊，今日講呢一個嘅主力係講一地兩檢同埋呢個民主派大策略啦 ，DQ 四究竟民主派如何？應該會如何回應啦？咁樣 民主派小氣候啦，即係你呢啲咁嘅 Helena 唔好再做呢啲咁嘅嘢啦。 Helena 真係黃碧雲， 即係玩死全世界，係咯。 好，咁啊，今日講到呢一度啦，咁啊，多謝大家收聽。 咁啊，下個禮睇下下個禮拜會唔會喺加拿大嗰邊晨早就刮下細涼， 刮下細涼起身。 好， 係啦，好， 叫下細涼翻嚟，拜拜。 OK， 拜。 是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是 是啦，要打破网台的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4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